人也会认输。耶，为什么是你？我只想问。耶，为什么喜欢你？ 我已喜欢你。耶。 虽然曾经。 谁也没说明白，仿佛礼物先别拆，偷偷

下过往的君子，请你听我言，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如果你三郎花西川，就住苏三八名馆，来生便做一场，当黄花天我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，一个人却一个世界，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 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， 经典。